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近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国家电影智库系列沙龙之不忘初心中国电影院线制改革16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来自国内各大院线的负责人、相关专家纷纷发言，呼吁院线不要把定价权和排片权都交给互联网。由于淼导演、张一白监制，佟大为、乔杉、马丽、霍思燕等人主演的电影《手机狂想》近日曝光了手机试刀版预告，并且宣布定档12月29号上映。《手机狂想》改编自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电影讲述了七位好友在聚餐时玩了一个公开手机里所有内容的刺激游戏，分享收到的每一条讯息，暴露层层秘密的故事。近日，电影《飞越布洛格》在京举行项目启动新闻发布会，男女主演王迅、克拉拉双双登台。王迅表示，这一次出演的仍然是让人笑的角色，但是方式和以前的完全不同，这是一部立体喜剧。近日，动作警匪电影《七线破案》于广东江门正式开机。这部影片由王千源、吴彦祖、春夏、魏诗雅主演，两大型男初次合作，究竟谁是警察，谁是匪徒，引人猜测。这部影片的监制韩三平表示，读完剧本最让他惊喜的就是题材的稀缺性。警匪题材是全世界电影当中的突出类型，但是怎么结合当下的语境拍出警匪交织、正邪搏斗，讲好有质感的中国内地的犯罪故事，是我们要立志解决的问题。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在北京，在北京，在空中。全亚洲最潮流的周末夜现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DJ 麦麦，麦同学的 DJ 麦麦，麦同学。

经典喜剧人物憨豆再度回归。下周五，憨豆系列的最新作品《憨豆特工三》将登陆全国院线，为观众带来一个令人爆笑的特工故事。在影片当中，无良黑客利用网络作祟，将全英国的秘密特工曝光。为了追踪恶势力，政府让远离数字时代的憨豆特工回归。然而，对于高科技产品一窍不通的他，在任务过程当中制造了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件。传奇影业出品的《哥斯拉大战金刚》正在美国夏威夷热拍当中，一批片场照日前曝光，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霸气亮相，和其他演员一起拍摄激烈的动作戏份。有趣的是，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还曾出演2016年华纳的《泰山归来：险战丛林》，因此被脑洞大开的网友戏称为《泰山大战金刚》。腾讯视频总编辑、企鹅影视高级副总裁王娟日前介绍，2018年腾讯视频的播放量超20亿的电视剧数量是23个，扶摇如懿传的播放量超过100亿，创造101成为了首个播出期间微博热搜过千的综艺节目。此外，王娟提出生死七分钟黄金前三集的观点。据介绍，第一集的弃剧用户当中，35%是前七分钟弃剧的，同时40%的用户会在前三集弃剧。用户的审美品味快速提升，只有用心打磨好的故事、好的作品，才有机会赢得市场和人心。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留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留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0点钟，三五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Hello,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我们在这一时段的开场，同样一首老歌。最近的很想努力循环他的一首抒情歌哦，付出。 你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里，听同一片 CD， 麻痹所有的泪滴，我全都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伤痛担心仿佛无法痊愈，心痛难过，只因为你冲动，没有后悔，不觉得累，我愿为你承受，付出我的全部，我给你幸福。Yes or no，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幸福，我愿给你最真挚温柔，打开你的双手，就让一切转动。 觉得累，我愿为你承受。

Magnetic, magnetic, got one love.

手很淡如茶，江湖一句话，心得正邪不怕。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又有凉，晚风吹愁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浪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难掩着风雅，不为痴情就爱花。花太香，花下风流，花水手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

love your curves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呢你想说的话和内容呢一并发上去之后呢可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以及呢每个周末夜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的互动。看到了很多同学留言说吕颂贤版的这个令狐冲呢就是我心中的这个最完美的那个样子哈，不是特别的这个完美的帅，但是呢最潇洒啊。然后呢包括还有这位同学说一直以为呢武侠小说都是这个打打杀杀的，真的一部都没过是什么意思？金庸剧看了却不少啊。很感谢金大侠给我们贡献了那么多的美好的回忆啊，就当做你归隐山林里吧。没错，金庸先生呢离去了，相信呢他可以去到更加逍遥的地方。实现他的天龙八部。 凡凡间曾经根深重，红尘中目热血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游龙，苍灵龙功名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人群中有快意欲空，寻片刻放纵若惊鸿，手盼是挚爱于命中。爱恨惊天地美梦成真，动乾坤揽泽于一身，情深绕世间朝夕浮沉，至真惹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分。看山寺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武将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金日决战是快意用词，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尝是沉默是如醉如痴，爱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不愧于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哦，看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掷我执，看炼金日决战是快意言辞，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尝是沉默是如醉如痴，来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不愧于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热血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游龙，苍灵龙功名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人群中有快意欲空，寻片刻放纵若惊鸿，手盼是挚爱于命中。爱恨惊天地美梦成真，叹沉动乾坤揽泽于一身，朝夕浮沉，至真若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分。凡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金日决战是快意恩赐，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不心尝是承诺是如醉如痴，乃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不愧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前世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金日决战是快意恩赐，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

分世上前，谁负谁胜出天之巅，江山笑烟雨烟，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 之间。

love walks out the door. Don't cry, buy your bag and get over it. And I'm not concerned with all them politics. There's a lot of men, I know I could find another. All I know is that I'm always happy when I walk out the store. Store. I think I'm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nothing to be playing with. I love them, hate them, kiss them, diss them, try to work them out in my kids. I'm like a runaway, but which one do I love more? The emotional baggage just big bags filled with Dior. I know I might come off as negative. I'll be looking for labels, I ain't looking for love. But relationships are often so hard to take. And Prada dresses never broke my heart before. And balling something that I'm bitter with. I'ma do the damn thing, watch me do the damn thing. 'Cause I know that my credit card will help me put out the flames.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 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海里，轻叹世间事多留情。